1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 我哋周围充斥咗好多我哋冇办法解释嘅事情，到底呢个世界系咪有幽灵呢？定系有外星生物啊？喺度，我会同你一齐揭开一个个恐怖诡异嘅故事。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好多谢你一直喜欢怪异呢个节目，我哋会继续搜罗世界各地嘅怪异事件，喺度同你一齐去探究到底系真定系假。以下呢个怪异事件系发生喺其中最多诡异事件嘅地方，即系医院。医死人。在城中有一间医院，按照规模来讲只是一间普通的医院，但是在几年前的一宗医疗事故令到很多人都认识这一间医院。几年前有一位30多岁某企业女性中层的管理人员来到这间医院4楼的整形美容科进行隆胸咨询，因为这间医院在那个时候打广告打得很行，说自己的手术做得很好。结果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本来是十分简单的手术，不知什么原因而出现意外，竟然在手术进行不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女经理就已经心脏骤停死了。那位女经理本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她的仔还在上小学，老公亦都系做生意嘅，夫妻好恩爱。女经理只系因为要追求更加完美嘅身材，先至嚟做手术嘅。结果冇谂到就因为咁赔上咗一条人命。咁医院方面梗系极力否认系自己嘅过失啦，而死者嘅丈夫就话医院只系想搵钱，而唔理病人嘅体质。是点都一味鼓励人哋做手术，亦都唔进行体检，就帮女经理做呢个整形嘅手术。结果就出意外啦！冇几耐，死者嘅父母啦、佢嘅仔同埋啲亲属喺医院门口开始烧纸痛哭，甚至乎喺医院门口示威，最后仲告到上法庭要求索赔。就在打官司的过程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件，最后还直接影响了这件事情的结果。话说当晚是女经理的头七，一名当班的护士就听到不停的脚步声和哭泣声。开始个护士以为有病人不舒服，但是查看之后才知道并不是。在医院有死了人是很经常的，所以那些护士的胆量都不是小的。这个护士就顺着喊声去找个源头，结果发现原本已经关了灯锁了门的整形科手术室灯光竟然不停地闪匿，还夹杂了女人的哭泣声和叹息声。那个女护士竟然大胆到开口就问是哪个啊，然后个灯就突然间熄了。护士就推开道门，结果望到一个全身发荧光的女人站在手术室里面，心口全部都是血，然后护士就什么都不知道。当时 那个女经理的家属正正在医院门口烧紧衣纸，他们一边烧就一边哭诉女经理死得不明不白，要在她枉死的地方招魂。结果那个女护士就冲出来抱住那个妈妈和儿子同哭，并且自称就是那位女经理。很多人都不信的，但是那个女护士竟然讲得出个女经理的身世同埋好多平时自己的小动作。女经理的妈妈相信女经理已经附身在那位女护士身上，一味抱住个女护士，一味喊住话自己的女死得好冤枉。当时医院的人都觉得是因为女经理的至亲在医院门口招魂，才令到女经理的冤魂找到女护士来做替身。而那位被女经理附身的护士更加是揽住自己的仔，喊住说自己不舍得屋企人，喊到死去活来，而且还好恶地说要找主刀医生添命。而医院附近呢就一座寺庙，有一位法力高尚的道士。院长其实都不信鬼神之说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唯有去到那间寺庙请那位道士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那位道士来到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就烧了一道符水，叫几位男护士帮忙灌这位女护士饮，之后还不停口念咒语，作法驱走附在女护士身上的女经理。过了一段时间，女护士慢慢清醒翻，但是她已经不记得为什么自己会在医院门口。她只是记得她在手术室见到一个发荧光的女人，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那位道士说，那女经理是放不下自己的仔、父母和老公，又觉得自己是枉死的，所以不会就这样离开，但是这样就会耽误到他的轮回转世，而且也都会对那位做手术的医生不利。院长一听到就急了，苦苦哀求那位道士想个解决的方法。道士就说要帮主刀医生找个替死，希望可以解决到。院长无奈之下就唯有听取道士的吩咐，他叫医院的职员去买纸扎人，写上主刀医生的名字，还有买了一只公鸡，在公鸡的颈上挂上一个写上主刀医生的名字的木牌，就当作是替身。道士就叫女经理的仔捉住这只公鸡，跪在地下一直叩头，并且口中说，妈妈你走吧，我们会好好的了，妈妈你走吧。而那位道士就不停地念经为女经理超度。之后那个用作替身的公鸡就突然间大叫一声，七孔流血而死，而那个指责人嘴角也都流出血水。跟住道士就即刻用火烧了个指责人。当指责人一着火的时候，周围突然间刮起一阵怪风，伴随那阵怪风的还有一个女人的笑声，还听到个女经理说，我走了，你们要好好地活下去。风停低之后，个导师就说女经理已经走了，而那位医生亦都很内疚的，之后就去了警局自首，承认是自己的失误，只是医院极力要帮他隐瞒事实。最后法庭就判了医生入狱和吊销他的执照，医院亦都被勒令关闭及更换了管理层，才可以重新营业。而那位女护士都已经辞了职了，不过偶然她都会在梦中见到一个荧光女人出现，对着她喊。 是巴巴，坚持好音乐，我是伊瑟罗伊斯。